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十二集，你挑一个。展昭这回可明白了，他就说白玉堂那么爽快给他看信，还给他看人头，原来拿他当苦力使唤了。 衙门应该有刀斧镇的人头部，找个谭经一定不难。那么有劳展兄，我就住在衙门对面的客栈，有线索了来找我。 说完白玉堂站起来要走，展昭眼疾手快，一把抓住白玉堂的袖子。展昭微笑那叫一个灿烂。 哎，这样吧，白兄，我帮你找谭经，你帮我去抓个黑衣人，大概比你高一点点，一身黑衣，黑布蒙面，鬼鬼祟祟。 抓人是你们衙门的事。 可是你刚才吃饭了呀，饭不可以白吃啊。 白玉堂和展昭对视，展昭伸手抓起一把花生米塞进白玉堂手里。 那我回去衙门去给你翻卷宗，顺便打个盹儿，你抓到黑人后记得来找我呀。 白玉堂见展昭笑得见牙不见眼的，十足一只狡猾的猫。之后展昭一溜烟跑没影了，还帮着白玉堂把人头捧回去，说给公孙先生验一验。白玉堂看了看手头那把花生米，第一次有了偷鸡不成蚀把米的感觉。 这展昭还挺机灵。等等，找什么人来着？黑衣人。 展昭捧着个骷髅回到衙门，公孙和包拯还有庞吉正在书房说案情，似乎还挺投缘，不时能听到包拯和庞吉的笑声。展昭绕到院子后头，想找找这衙门的藏书阁或者卷宗房在哪儿。刚走到后院，就听到一阵小毛驴奶声奶气的叫声。展昭探头到院子里看了一眼，就见小四子拿了个木脸盆扣在地上，自己坐在脸盆上边，手里拿了两根胡萝卜，一根给小毛驴啃，一根自己啃。展昭看到这一幕，笑容就上了脸，快步上去蹲在小四子身边。小四子咯吱咯吱嚼着胡萝卜，瞧见展昭也是眉开眼笑。 小四子，你怎么偷吃小毛驴的萝卜？ 展展，你怎么这么快回来了呀？ 哼哼，换了一份轻松点的差事干。说起来，那个县太爷在哪儿呢？ 在那边，我刚才有看到。 小四子将两根剩下的胡萝卜都塞给了小毛驴，站起来拍拍屁股，拉着展昭的手带他去找县太爷。展昭跟着小四子到了别院，那县太爷正端着个茶杯在一棵槐树下长吁短叹。 王大人。 哦，原来是展大人。 县太爷放下茶杯，赶紧起身给展昭行礼。展昭开口就问他卷宗房的位置，县太爷紧张的一脑门汗。 卷宗 怎么了？ 展大人，是要查过去的案件。果然包大人要查我吗？以前好些案子悬而未决不说，说不定还有错判误判。完了完了，这回要吃铡刀了。 我是想要跟你要一份人头簿，想找个人。 哦， 县太爷松了口气，赶紧吩咐师爷去找到人头部给展大人查看。展昭带着小四子在偏院坐着等。人头部有厚厚三册，展昭一本本翻看，小四子也帮着他翻找。可奇怪的是，展昭花了大概一个时辰的时间，仔仔细细将整三本人头部都翻了个遍，却没有发现一个 叫谭金的人。于是展昭叫来了师爷。 地方上可有一个前兵部的现任高官叫谭金呢？ 并没有。 确定？ 哎呦，展大人，兵部高官那得多大个官阶啊，怎么可能上刀斧镇这穷乡僻壤来养老呢？再者说，我们刀斧镇没出过什么大官，要是真有个卸任兵部要员，一定满城人都知道了。哎呀，反正我在刀斧镇出生长大的，没听说过这个谭金呢。 没有谭金这个人，会不会是改了个名字？如果改名那就麻烦，人海茫茫怎么找呢？ 哎，展大人，你知不知道那个人的特征呢？刀斧镇人也不算多，如果知道相貌特征应该可以找到。 这个嘛，要不然一会儿白玉堂来了问问他。 展昭刚想到这儿，就见张龙急急忙忙跑进来。 展大人，白玉堂来了。 啊？ 展昭一听正好问问他特征，于是就往外跑。小四子一听白玉堂来了也跟了出去。展昭倒是没忘了捧着白玉堂那个放着杨彩生人头的盒子，可跑到外面一看，展昭就有些后悔，他是不是应该先回避一下。就见此时衙门门口至少站了四五百个人，远远望去黑压压一片，都是穿着黑衣服的高个子，外面吵吵嚷嚷，惊动了里头的包拯等人。众人都出来看，包拯见门口都是黑衣人，有些傻眼。展昭一看情况不妙，转身就想先溜走，一个白影落到他身边，拍了一下他肩膀。 全刀斧镇的黑衣高个儿都在这儿呢，你去挑一个吧。 门口众人怨声载道。包拯眯着眼睛，一张大黑脸盘子就剩下两条白色的缝，瞄着展昭。 怎么回事？ 你干嘛抓那么多人回来？我要一个，就一个。 所以让你挑一个，其他一会儿都放走。人我抓来了，你给我查到谭金没有？ 展昭还没开口，一旁看热闹的庞太师突然凑过来了。 谭金 啊，对了，太师一定认识兵部要员谭金。 果然是他吗？我当然认识，兵部就归我管呢。 你说那个谭金？ 包拯此时也凑了过来，太师点了点头，两人脸上都闪过一丝淡淡的疑虑，似乎这个名字触动到了一些他们不想提起的事情。公孙抱着小四子到门口看了一圈，表示没有刚才那个人，小四子看得都晕了，认不出是谁。打发走了门口的黑衣人，包拯也没追究白玉堂和展昭胡闹，只是看了看庞吉。 要找谭金的话还是你说吧。 这个谭金啊。 啊！ 庞太师话没说出口，就听站在门口看着黑衣人离开的小四子突然叫了一声。众人一起望向门外，只见小四子伸手一指远处一个急匆匆跑走的黑影。 是他呀！ 展昭一纵身追出去了，白玉堂站在后边看，微微皱眉。 轻功不错啊。 那是那是，展护卫的轻功据说是天下一绝。 我知道，展昭竟然跑了那么远还没追上，那黑衣人轻功了得。 包拯和庞吉对视了一眼，再看展昭和那黑衣人都已经没影了。白玉堂也追了出去，公孙则抱着小四子。 小四子，你没看错吧？ 没有呀，肯定是他。 公孙闻言抱着他也追去了，包拯也想带人去追，庞吉咳嗽了一声对包拯摆摆手。 老包啊，你忙你的，这事儿我办就成。 你个胖子，看到嫌疑犯 又有展昭和白少侠给你追人，所以想来个坐享其成是不是？ 呸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人啊？想我那也是为国为民鞠躬尽瘁。 你带上精兵去追吧，此人身份不明，查清楚再说，别到时候闹出什么乱子。 你甭管了，给我追。 坐在马车上，庞太师还挺得意。 你个黑子，平日耀武扬威，今日我太师出马，干点厉害的给你瞧瞧。 等人都走了，包拯也回书房继续办案。衙门对面的酒楼上，二楼靠窗户，一个穿着黄色长衫的年轻人拖着下巴往远处望。 哎呀，那个路痴不是又迷路了吧？怎么往死胡同跑啊？ 一个褶色衣服的年轻人在一旁推他。 你怎么还说风凉话？ 怕什么？抓到了又怎么样？还怕庞吉打他不成？ 展昭家白玉堂啊，王爷应付得过来吗？ 这时，一个紫色衣服的年轻人从头顶上探头出来。 说起来，王爷好像不认识展昭。 那不是更好？管他展昭白玉堂还是展昭家白玉堂，爷有生之年只要能看到他赵普挨揍，死也瞑目了。 三人扬起脸，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，真是痛快。不过想归想，三人还是跃上房顶，急速跟上，确保看到之后那一场好戏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欢迎收听掷地有声账号下其他精彩作品。